你才能出去走。 我们怎么去鉴别呢？首先把我们的左手放在我们胸上，另一只手呢放在我们的肚子上。我们